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头先咧，即系我哋讲嗰个问题啊，即系其实佢针对国泰，佢封杀国泰啦，即系其实佢而家向国泰宣传嘅问题啦。 嗯， 其实俾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启示，即系你谂下啦。点解即系大湾区咧规划咧？我哋嗰阵时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而家喂嗰阵时你话各行各业都要同大陆要有联系啦，包括社工又好，医疗又好，系嘛？即系同埋教书嘅都要，嗱教书好重要。即系如果你系做教书嘅话，即系如果你一定嗱，好坦白讲，嗱，如果你去游行，就一定要即系要你签悔过书嘅。咁你作为一个教书，你作为一个教书先生，咁你即系成日要带团翻大陆咧，咁俾唔俾你带团啊？ 咁唔俾啦， 唔会俾你带团。但系你嗰啲学科老师，即系一定要翻大陆，系咪有你姊妹学校喺大陆？咁好啦，如果你系俾人哋系俾大陆咧针对咗，系搣咗回乡证嘅，咁。你间学校所要做嗰啲即系必要嘅交流活动，你做唔到，咁有冇人请你？冇啊嘛。嗱，即系攞学校呢个例子嚟做，即系去讲解。其实大家可以明白，所谓大湾区规划，其实就是一个全面嘅维稳计划。你话净系做一个即系发展啊，即系经济发展嘅融合咩？喂，呢个梗系唔系啦，系嘛？ 唔系，当你嘅即系生活各层面，无论教育、经济又好，即系 所有嘢都要同大陆，即系 interlocking 嘅，要即系要锁死晒嘅。 咁你一定系受佢制裁，一定系受佢控制。 系啊，咪即系一四年， 听佢讲噶， 咪即系一四年嗰份白皮书讲到明咯，全面管治权啊嘛。但问题当时未谂到点样实现呢个全面管治权嗰阵时，咁而家喂，终于 plan 好咗啦，用大湾区呢一样嘢。咁然后用喺呢五年时间里边，嗱先捧个林郑上嚟，撕裂咗林郑佢成条属于香港政府嘅嗰一个 commanding 呢一个嘅领导链嘅时候，然后喂，既然成个香港香港结构嗰个领导链嘅结构系打散咗，咁你共产党咪自己点对点咁样，大家走去全面操控各行各业咯。 呢个就系所谓实施全面管治权啊嘛。咁去到咁样， 即系佢嘅理解嘅全面管治权，唔系净系话要控制你嗰啲政府机关啊、立法会啊、区议会啊咁， 系你生活各层面任何行业都要你点对点同大陆咧， 都要系 一定要扯上关系，系嘛？所谓大湾区嘅意思，我觉得佢嗰个如意算盘就咁解啦。 即系 所以点解嗱？即係早上個月啫嘛，我哋即係好多新聞傳出嚟，就係話咧，嗰個叫做係嗰個社會信用系統啊，佢原本預留咗，即係一欄係俾香港港澳台咁樣噶嘛，咁香港人嘈啦，嘈完之後佢自己刪翻埋啦，咁刪翻埋之後咧，咁然之後就大陸嗰方面佢就喺度講啊嘛，嗱，即係中央係唔會喺香港落實呢個社會信用系統，但係如果你大陸做嘢嘅話咧，就會對你一視同仁。 補充少少啊，你估佢真係同你刪咗成個社會信用系統啊？佢用另外一個方法搞鬼你啊！即係小弟住嗰個地方，小啟程村咧、 啊。 喂，啟程村，你一入到去嗰條大馬路嗰度啊，成立嗰啲咁嘅燈啊，全部都 scan 你嗰啲咩 RDF 啊、RDIF 嘅嗰啲。 嗰啲所謂即係智能燈、啊。 即係佢嗰啲資料咧， 一定搞到你 嘅。就可能係俾曬，即係同呢個大陸係互通嘅。 唔係呢個社會信用系統，佢講到明噶嘛、啊。其實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落實方法就係其實係兩地互通嘛。港澳港 系啊， 即系粤港澳，即系三地系互通噶嘛。其实嗰个数据库 啊，佢香港唔用意思就系，即系你啲嗰啲数据咧，香港嘅呢个层面咧，可能系冇后果嘅、 啊。 但系当你翻到大陆咧， 系啊， 嗰啲后果就会出现噶啦。 系啊。 咪睇到咯，土伯仲成日即係用支付寶啊，即係叫佢唉小心啲。 你唔好咁啊爆佢，爆佢咯，真係大鑊。唔係呢個，所以咪就係咁樣咯。嗱，所以點解喂一路落嚟，你由幾年前呢一個台灣反服貿，咁我哋去反呢一個即係大灣區，其實個問題係一脈相連嘅。其實係點解台灣人要反服貿呢？喂，因为唔系话净系你话买咗我哋啲企业咁简单，你买完即系台湾啲企业之后咧，你仲想即系用经济嚟操控人哋嘅政治生活啊嘛？就系一个咁嘅问题啊嘛。 喂，最重要嗰一样嘢系咩咧？喂，香港以前讲紧嘅长期利用充分打算，但问题相对点解提出呢八只字，系因为香港个经济同埋政治地位相对去大陆之下都仲平起平坐噶嘛、 嗯？ 但问题当你实施咗呢一啲咁样嘅全面管治权嘅时候，喂大陆唔得嗰阵时，佢第一时间谂咩啊？谂掏空你香港人，反正你香港人即系全面管、嗯、被全面管治之后，你都可以俾人恰得就恰噶啦。喂，如果唔系啊，点解即系会出现呢啲咁而家出现呢啲？咁样咩货币互换协议？喂，真系好话唔好听，你大陆试鬼蛋咁样印啲贬值中嘅银纸，然后再换你啲港纸，走去换美金，搞佢金融侵略继续喺度，喂，几恐怖啊！你谂下， 嗯啊，咁样样，咁好啦，即系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我见到而家啦，大陆嗰度啦，其实都做好多啦，即系一啲即系。我唔係係咪嗰啲係信即係信息戰啊？唔知喂，呢日你見到微博咧，成日都傳嗰啲啊，嗰啲新聞，即係尤其係對香港嘅新聞，嗱一係就唔提香港反送中，一提咧就鋪天蓋地話你呢班人全部都係港獨廢青嚟嘅，包括而家就係講到咧，即係呢一個啊，講呢一個呢個泛靈，即係呢一個匯豐啊。汇丰呢一个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嘅，即系范系啦。咁佢辞职，点解辞职咧？又话原来佢系配合呢一个美国咧，系即系针对华为啊，去过料俾佢，所以搞到咧孟晚舟咧，先至俾人周，先俾人周就系咁解。 喂，欲加之罪嚟啫，佢真正问题，因为佢麦当荣老婆啊嘛， 系啦， 唔系叫咩名话呢、這个叫做 范卓云啊。 范翠云啊，系啊， 系啊， 咁你应该识噶喎，应该 系，真系，哦，真系范翠云啦， 真系 麦 当荣老婆， 即系你啲老鬼嚟噶嘛， 真 系 者嚟噶， 即系有好多啲咁嘅嘢传出嚟啦，即系同埋就系话点解要教训，点样教训香港咧？你唔可嗱，你作为一个咧叫做系一个独裁专制嘅国家咧，你唔可以一个地方出咗事咧，你唔教训佢噶。如果即系你话呢一个 所謂中國式法治在全國裏面有盲點的話，那即是告訴人聽，不要說中一國兩制行不行，首先就是沒人給面子，是吧？即是這個朱咪咪都說齋啦，是吧？什麼都這麼隨便，沒人給面子嘛，是吧？喂，你不可以對香港這麼隨便。咁所以呢就係話啦，而家呢即係我哋對住香港人呢，就其實呢一定要呢，嘩，有甚至乎而家鼓吹埋啲暴徒落嚟添啦，喺呢啲咁樣嘅微信微博啊，全部揾到嘅，即係話唔淨止福建幫，而家講福建幫㗎嘛， 係 啊，即係唔同咩韶關啊，乜啊，都有人落嚟㗎嘛，要教訓香港呢班廢青㗎嘛，真係完全唔當你一國兩制係嘢嚟嘅。 其實早已經做，如果你講緊甚至網絡水軍， 即 係 佢 早做緊㗎啦。 唔係出解放軍，即係佢只要唔 出解放軍，佢其他所有手段 就無所不 用 其極。 喂，你 IG 嗰度啊，及女啊，喂，好多時嗰啲咁樣嘅靚妹都喺度即係 post 張bikini 相，然後下面寫嗰啲嘢擦邊球㗎啦。喂，嗰班網軍係索到嗰陣味，然後就瘋狂攻擊嗰啲靚妹㗎啦。你及下嗰啲。咁啊 ，account 就知噶啦。 咁好啦，即系而家你话喺呢个8月5号罢工以嚟咧，咁即系啊，而家啊边个咁中意讲，即系呢个活阳光又好啊，叶柳又好啊，呢一个 叶国谦， 叶国谦又好啊，个个都话咩外国势力啊。咁其实讲真啦，即系而家咧，我哋觉得就系、是、Donald Trump 虽然表态啦，就系、是、话香港同埋中国系香港系大陆嘅事啦，系中国嘅事啦，但系你见到這個起碼你見到這個眾議院議長啊，佩洛西都算不話得的，其實是。即係佢都覺得係話，即係九月嘅時候要推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係嘛？要制裁呢啲咁樣嘅即係惡棍啊，香港嘅惡棍啊，嚇咁嗱。除此之外咧，即係呢個當然就係、是、要講，唔係其實唔係淨止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嘅。其實而家你就算講咧，而家修訂緊嘅即係美國嘅國。即係國防授權法咧，都話要加入呢個叫做香港條款嘅。 本身得台灣先用到嘅啫嘛。 係啊，咁而家加入香港條款就係話，即係其實個作用一樣啦，就係、是、話如果邊個係侵犯呢個香港嘅即係高度自治啊，同埋就係話嗰個叫做係即係人權嘅話咧，佢就有權制裁你啊，即係封鎖你即係呢啲美國嘅帳戶啊，係嘛，又唔俾你入境啊，係嘛，甚至乎豬你狗族啊，全部都唔俾，即係封殺你啊咁樣樣。咁即係其實佩洛西都算唔話得嘅，坦白講係啦。咁佢當然佢不嬲，佢都話即係其實佢上次嘅一個即係七一嘅遊行之後咧，雖然佢冇點提，即係呢一個衝擊。 我諗即係你同呢、這個、啊、即係。美國個大戰略都有關、啊、 有戰有關有關，因為其實而家、啊、即係你首先你而家講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嗰、啊、個談判，其實已經係等於破裂嘅啦。 係啊， 即係上個禮拜你呢、這個萊特希澤同埋姆魯欽就去咗呢一個上海，其實未完啊 ，Donald Trump 已經喺 Twitter 嗰度咧，已經喺度發牢騷，已經喺度話：喂，你同我話買呢啲咁樣農產品未見影喎、啊，係嘛？喂！你次次咧，我同中國咧去談判咧，最後一秒啦，都係會唔認帳嘅。跟住 大陸用開就係拖字訣啊嘛， 拖字訣，拖字訣。咁啊，去到後尾，即係呢一個禮拜五嘅時候，就加你呢個3000億嘅10% 關税啦。 嗯， 係咪？咁去到今個禮拜，喂，即係仲即係再下一城，再下一城咧，仲尷尬。而家喺呢一個叫北大河會議嘅時刻啦。咁就即係 將呢個匯率操縱國， 係啊，就將你即係其實係標籤為呢一個匯率操縱國。 咁但係呢個匯率操縱國其實係有冇即係 有好多，其實有好多有好多後果嘅。有好多後果就係其實佢係賦予呢一個商務部嘅權力，咁就其實係去針對中國咧，就做一啲經濟嘅制裁。即係首先最常用嘅就係其實係嗰個關税。加你即係中國貨品嘅關税，咁但係其實而家冇意義啦， 因為加咗， 因為已經係等於而家美國對中國等於含加税嘅啦嘛，其實係即係5000多億嘅貨品全部含加税啊，咁即係而家未落實嘅就係而家九月就落實埋嗰3000億嘅 10% 嘅貨品啊，咁點解即係人民幣要跌啫？人民幣要即係人民幣要跌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要加個關税，咁我咪要跌翻。即係一定嘅程度，咁去即係中和返囉，係咪 玩多一輪嘅話，咁你港紙就貴過人民幣㗎啦。 係啊， 就係咁啊嘛。 對香港可能有好處㗎，即係你香港啲嘢冇咁貴㗎。 唔係，因為其實佢除此之外咧，其實呢、這個label 咗你做呢一個叫做係匯率操縱國之後咧，其實佢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嘅，即係尤其係譬如佢你喺、即係佢可以限制你。中國嘅公司就唔可以喺即係美國融資，咁唔可以融資嘅話，即係等於上市都唔得啦。 係啊，係啊。 咁即係所以點解嗱阿里巴巴嗰啲一早預咗啦，其實就係、是、 嗯，所以唔係諗落嚟香港， 係啊，即係唔係翻翻嚟香港， 咪所以香港咯。 所以點解香港咁重要咧？即係對於大陸嚟講，仍然係咁重要的金融中心咧，係咪？即係你有成差唔多。好似仲有五六成嘅 IPO 啊，大陸公司都係要喺香港上市嘅。 其實唔止嘅，即係你見到 你再講 FDI 啊，即係呢個外資啊，即係 七成 係有七至八成。係 啊，經香港入去， 經香港入去 嘅。同埋大陸要走出去，仍然有係即係都有六成係經香港走出去嘅嗰啲。 所以咪你咪見到咯，林鄭月娥點解佢上台之後佢咩都唔做啊？佢淨係喺度關心小米上唔上到市，因為同股不同權係上到市嘅時候，喂咁你嗰啲咪國企或者係你共產黨操控嘅企業就可以利用呢一樣嘢走去玩鬼啲小股民啊嘛？ 係啊，呢個梗係啦。其實變咗就係其實你係更加方便你去吸絕香港嘅一啲散户啦，其實係。咁、即係呢、這個就反而俾香港嘅空間啊嘛，係嘛？嗱，除此之外，仲有高科技嘅問題啦。咁、因為其實你而家咧就係、是、話已經呢個禮拜啦，其實即係 Donald Trump 琴日下令嘅，其實係就話要針對你五間呢個咁樣嘅即係科技巨網啊，即係科技巨企啊，就話唔可以俾嗰啲聯邦機構啊，即係聯邦政府嘅機構咧，同埋一啲 vendor 啦，即係其實你投個標做美國工程，做美國政府工程嗰啲基建嗰啲工程咧，就買即係呢個中國公司嘅一啲通訊設備，即係譬如華為啊、中興啊、海康威視啊，即係呢幾家係嘛？其實即係中興先至慘，喂大佬本身。即係俾咗個保護費係嘛，罰款之後，喂，你即係都解禁喎。而家你又要翻閹國，大佬，即係呢個唔係因為中興嘅問題，係因為咧就其實要刮你習近平一巴。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好重，係好重傷嘅呢樣嘢係。咁你少咗幾多大單啦？呢樣嘢係。咁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喂，咁你係抵死喎。系嘛？因为你而家你我唔知系咪因为习近平咧，佢系坚持行一条强硬路线行到底啊，即系呢个所谓嘅底线思维啊，同埋呢一个斗争路线啊，行到底啦、啊，即系乜嘢你都要即系你系讲得硬，而同时间咧你唔可以放软啦、啊，系令到自己冇位可以走。 唔系你冇办法噶、啊，你谂下，喂，即系当初习近平上台嗰阵时，个个都觉得习近平系个傀儡嚟噶嘛， 系啊， 即系喺咁嘅状况底下，喂。習近平根本上係佢想做任何一樣嘢，都會有佢其他嘅共產黨黨員佢啲師兄弟喺度抵制佢嘅時候，喂咁佢可以點樣去到轉身咧？咪就係要強硬咯。咁佢強硬地做低咗周永康。佢強硬地搞掂咗香港嘅雨傘運動，喂佢手握大權， 又打貪，強硬打貪， 係啦，國內就打貪，然後對台灣絕 對 強硬， 對於美國又中美貿易戰又唔讓步，即係呢一個係佢嘅，即係佢建立佢嗰個管治威信就係靠乜嘢都死硬死撐啊嘛。 其實就主要就係靠打貪，即係其實佢同林鄭好相似，就係話咧，嗰個所謂嘅嗰個好中意食硬骨頭啊。硬骨头嘅意思，你以前嗰啲人做唔到嗰啲嘢咧，我做到，系嘛？你哋行唔到强硬路线，因为你唔肯行。但系而家即系习近平开始捉招嗰样嘢，就系、是、可以发觉就系话，喂，其实科学嚟讲咧，其实你根本上行唔到一条强硬路线行到底嘅。即系你谂下啦，点解你大阪即系嗰个 G20，你应承咗特朗普咁多嘢，其实你都系找唔到数咧。其实人哋要求你，其实。Donald Trump 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讓步讓得咧，係好真係好犀利嘅啦，大佬啊！即係原本佢就話：，唉，總之我要贏曬，我要全面嘅協議，我哋要 perfect 嘅，係嘛？一定要追求到咧，中國咧有一個結構性改革。但係去到即係呢一個大阪峰會嘅時候，喂，其實好卑微啊！ 我要你買翻我啲農產品啫嘛，大佬啊，係嘛？即係嗰啲美國農嗰啲農民係咪餓咗咁耐，餓咗單咁耐？喂，你咁都找唔到數？ 咁、那個原因係在於，喂，你習近平上台之前，喂，你中國經濟已經係明顯嘅下行㗎啦嘛。即係喺咁嘅狀況底下，喂，習近平可以佢奪得權力之後，佢要交數嘅話，喂，咁佢就一定要尋求海外增長，所以咪有一路一帶，咪有亞投行呢即係古靈精怪嘅走出嚟。咁佢如果用嗰一啲嘢係仲賺到錢嘅話咧，咁 Donald Trump 呢一個協議咧，佢係冇問題喎。大問題係而家係講緊喂一帶一路。亞投行嗰啲全部彈曬票嗰陣時，喂咁佢，我諗佢都買唔起啊！個問題係， 係啊，即係嗰個問題就係咁樣啊嘛。因為你知道啦，你一帶一路你係其實贏咗好多仗啊，你又即係其實啊，呢個巴基斯坦又想即係你借成即係差唔多成100億俾佢。 咪而家最新嗰一樣嘢係呢一個喀什米爾嗰邊，你係啊，印度點解要取消佢嗰個嘅自治權？係啊，最重要一個原因係喀什米爾個自治政府同大陸做咗好多生意，而發現係蝕硬噶嘛，大佬。我喂，唔通你真係要我養你？你呢個地方最重要嗰樣嘢，喂，佢真係個戰略要地嚟嘅，新疆一 最緊最驚就係 伊朗， 佢驚中國影響力咧，一去到印度， 係包圍印度啊， 所以就唔俾你即係收翻你嗰個自治權。 係啊， 點解啦？因為喀什米爾國家勢 本身 國家 本身都係有主權爭議 啊嘛。即係如果佢係可以向你經濟讓利嘅話咧，係好容易收買到你嘅，其實係即係個經濟規模細啊嘛。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中國咧，其實好中意咧，就係其實針對啲小國家係嘛買票，即係聯合國買票，亦都係咁樣買啦，係咪？咁樣點樣去即係其實去邊緣化台灣就係咁樣做啦，係咪？咁個情況係好簡單啦。咁好啦，即係而家即係特朗普開始唔耐煩，甚至乎咧就其實恐嚇咧就係話啦，喂，開始對你新疆做嘢喎。係嘛？即係佢而家又揾呢一個啦，哇！呢、這個人權大使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副總統阿彭斯啊，咁啊星期一至四咧又見曬咧嗰啲所謂即係國際宗教與自由圓桌會議，就話考慮用呢一個全球馬格尼茲基法案啦，就制裁呢個新疆嗰啲高官係嘛？尤其啦，就係呢一個叫做係啊，即係執行呢一個新疆呢、這個嗰啲集中營嘅陳全國啊。即係新疆區嘅書記啊，陳全國啊，咁即係如果係搞到陳全國嘅話咧，嗱，因為陳全國佢作為一個即係新疆區委書記啦，喂，其實佢係即係政治局委員嚟嘅。政治局委员你都中央领导人啊，系中喂大陆有 佢系咪一定系政治局委 员？一定系政治局委员， 未必一定，佢可能系，但一定系中央委员，系咪政治局？ 佢系政治局委员嚟噶，即系其实系24个之其中之一嚟噶，其实系咁，所以如果你话搞喂，即系因为你中美嘅贸易问题、中美嘅贸易纷争。搞到呢啲咁樣嘅即係中央嘅領導人係嘛？其他啲共官嘅話咧，喂咁其實你而家咧，即係習近平喺呢個北大河會議好尷尬喎，大佬嗱，佢首先要面對幾個問題，即係佢要回應嗱，因為我哋睇即係一啲報道講啦，其實佢而家喺北大河會議咧，其實要處理五個問題，要傾五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中美貿易戰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嘅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國內經濟嘅問題，第四同埋第五嘅問題係廢嘅，其實就係講黨建同埋呢一個啦，即係叫做係 簡單啲嚟講分餅仔， 黨建嘅問題啦，同埋呢一個即係路線問題啲嘢。但係你投嗰三個問題先至決定啊，黨建同埋人事嘅問題，你投嗰三個問題咧，你係處理得唔好咧？咁習近平你喺黨建同埋人事嘅問題，你一定係會失去控制嘅，其實係一定會失去控制權啫嘛。咁所以而家主要咧，即係牽累到，即係影響到習近平佢自己本身個人嘅政治前途，就係呢三樣嘢啦。而佢中美貿易問題咧，佢一成年啊，佢都唔肯對即係呢一個即係中央去做交代啊。喂，大佬，你諗下啦，佢嗰個四中全會搞幾耐啊？ 18个月 过咗一年，超过系啊，差唔多接近两年啦，都未开， 年半啊都唔开啊，即系你系都即系点解你唔开啊？因为冇共识啊嘛， 系啊，未倾掂啊， 点解冇共识啫？因为如果你真系签订中美贸易协议嘅话咧，喂，咁你大局已定， 有啲乜嘢？喂，其實國內市場，其實我哋成日講嘅，點解佢真係咁難解決啊？即係如果你要開放中國嘅市場嘅話，你等於係自己削飯喎。咁尤其喺北戴河會議，你知啦，咩叫北戴河會議啫？其實係中國共產黨，係共產黨裏面嘅一個啦，即係股東大會啫嘛。你習近平係咩人物啊？係一個 CEO 嚟嘅。你對住咁多股東，你點樣同佢哋交代？边个要削多啲，边个要削少啲啊？喂，你冇可能一刀切噶，系嘛？即系你如果你话啊，即系削呢个金融嘅，系咪金融服务业嘅？ 嗯， 我真系同你死过噶，温家宝嗰啲系 好正常啊， 系啊，会同你死过噶，其实系。咁、问题就系话，你一交代削饭嘅时候，你系成为众矢之的噶。 唔系，所以即系你讲、你一直喺度讲紧，点解佢迟迟不能够签嗰个中美贸易协定？系因为佢当佢一签咗之后，嗰一份成绩表，咁佢就会正正式式话中美贸易呢一科佢考得唔合格。 系啊， 喂，唔合格嘅话，喂，你即系你同你老豆老母讲，喂，我张成绩表有一科唔合格，喂，打到你呕啊，已经。 佢签都得，但系佢一定唔可以咧，系喺特朗普嘅威吓之下签。 系啊， 咁而家特朗普一路都出招啊。 嗱，其 实 特朗普咧就似乎就好俾面佢嘅，其实就系确实已经好俾面佢啦、喂，连香港牌都让埋俾你啦，系咪先？吓、即系你台湾咧，即系其实台湾就冇办法啦，系嘛，即系都 keep 住要搞啦吓。咁、你台湾，你香港都让埋俾你，即系都唔去斗你啦。其实系你又卖晒广告又剩。咁好啦， 你讲香港牌咪土白就系讲咯，领事馆嘅人即系放晒风出嚟、叫香港孖细路收手啊嘛， 系嘛，即系咁样样。喂，同埋就系话啦，即系你净系要你买个农产品啫，系嘛？你咁样都兑现唔到，咁啊真系发烂盏同你反台，大佬一个礼拜出三招，即系系咪？即系你就要你又要交关税啊，啊又要你即系呢一个国啊货币操纵国，跟住仲要即系一下子针封杀你呢个华为同埋中兴啊，同埋呢个咩即系海康威视呢啲。喂，其实呢三拳系好重噶，大佬啊！好啦，你玩你玩咗Donald Trump 咁耐，系嘛？即系你喺度呃 Q 人又走数，你作为一国之君，又话自己言，即系你又话自己言一言九鼎，系嘛？中国人有信用，咁呢个你自然你系要报嘅。咁如果 Donald Trump 要报复你嘅话，梗系敲正你而家呢个北戴河会议，你要去交代啦。因为其实你而家真系还死掂死嘅。嗱，因为你咁样去人民币，如果你系唔跌嘅话。唔跌嘅话，其实你有好多即系 出口啦， 你出口唔到啦。但你跌嘅话，你跌嗰少少咧，你又好戇鳩喎，系咪？你冇理由跌得咁少喎。嗱，即系你要解，你又由即系你要由即系人民币个汇率去解决经济问题嘅话，一系咧一下跌到底，一跌就到位。你跌唔到位嘅话咧，喂大佬，啲人就会觉得有嗰个心理预期，喂，迟早都要跌噶啦，就 hold 住啲单先。你係影響埋你自己本身你嗰啲出口㗎。 咪去到唔明德港嗰個真正嘅幣值囉、喂，即係一蚊港紙對2蚊人民幣㗎嘛，本身應該。 咁佢個個喺度你眼望我眼等你跌嘅時候呢，反而佢係自己唔敢買你啲嘢，係影響到出口㗎。咁好啦，你跌得少嘅話你又唔抵啦。跌得多嘅話呢，喂大佬，即係你就有咩噶咯？即係你又有一個瘋狂嘅走資危機噶咯？就係 其實本身係已經走資到國內都唔夠錢啊！ 佢就話咁啊，所以點解要定呢個逃犯條例啫？即係就係要捉翻啲人翻嚟啊嘛！就係要。 但係咁講喎，即係點解你逃犯條例唔可以立咧？點解香港係有即係香港？即係點解大陸係有八成嘅 FDI， 即係呢個外資咧，都係透過香港，因為佢覺得香港係個保障嚟㗎嘛， 個法律保障啊， 咪最重要喺政治上面，先唔講嗰啲咩國際關係，淨係講你黨內關係，即係習近平同你其他嗰啲政敵死完之後咧，講到明嗱，你只要咧去咗深圳河以南咧，我就保你家宅平安。喂，咁嗰班人唔想自殺，自然即係落到去做義工㗎啦嘛。喂，大佬民國嗰陣時咩沈鴻英、李宗仁，喂，同國民黨打輸咗都係咁樣做㗎啫。 咁所以點解喂我哋見到啊，即係其實而家啦，即係有啲即係網友啦走去 check 憲報啦。就喺度见到啦，即係呢个撐警陳百祥啦，你睇下呢个嘢啦，就係、是、话喂你又话寿终正寝嘅。 喂，原来即係我哋 check 个宪报，8月9号嘅宪报刊登咗一份讨论法案事务嘅文件入面呢，送中条例依然喺个表格度喎。係咪你又话寿终正寝嘅？点解你仲喺个雪柜入面嘅？喂你喂啲嘢过期，你应该抌落垃圾桶，你唔系再摆喺雪柜嗰度噶。 僵尸翻山噶嘛？呢个世界。 嗱，其实又系梁振英当年嗰种语言艺术嚟嘅。寿终正寝系讲紧喺呢个会期里边寿终正寝啫。十月复会之后发生啲咩事系冇人知嘅。苏花冇人讲十月复会之后会倾啲乜嘢嘢噶。 啊，咁所以呢样嘢啦，点解即系？你而家嚇阿譚耀宗嗰啲走出嚟講，就係話啦，嗱，即係唔係唔討論呢一個叫做係五大訴求嘅問題，只不過就係止咗亂先啦，係嘛？即係你搞掂曬而家街上面嗰啲暴亂先啦。 其實呢一招咧，其實真係可能係即係佢係專係針對啲即係和李飛嘅呢招係，即係佢又冇話完全啦，係否定咗呢個我哋 個希望，俾個期望你啊嘛，係咪？ 佢到時縮沙嘅機會好都即係大家都知係一定有啦。 等於嗱，即係我哋講共產黨黨史。整風運動嗰陣時，佢係將當年反對毛澤東賣鴉片賣白粉嗰班人，就打成呢一個咩右傾，右傾機會主義啊嘛。 當年大明大放夠，開頭都話即係鼓勵你即係自由發言啦，冇後果啦。 然後打走咗嗰班反對派之後，再將認為佢有用，亦都心甘情願降服嗰班人甄別出嚟啊嘛，同一個玩法嚟嘅，根本就係。 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系话，根本上就冇诚意撤回嘅，所以点解一直以嚟都讲唔出口啫？咁啊呢个咧就系我谂，如果林郑佢即系呢个我都好怀疑啊，其实唔系咪佢自己一个人啦，即系佢系意思啦，系咪？咁如果即系你嘅撤回系咁难嘅时候，咁我哋都开始怀疑，其实系咪你真系随时会用翻噶？咁因为头先我哋即系问咗啲朋友啦，即系其实系原来话啦，即系点解佢要摆喺个雪柜嗰度啦？其实真系嘅，你两年之内任何时候，我哋都保持警惕，佢系随时佢都可以 call 翻呢一条条例出嚟啦，系去即系喺个二读， 可以上二读噶， 就直上二读，连法案委员会啦都唔开嘅， 嗯。但問題，如果佢真真正正講咗撤回之後，成條標就要重新寫過啦嘛，一讀法案委員會一讀二讀三讀咁樣上噶嘛。 係啊，咁所以呢個非常之毒噶呢樣嘢係。咁好啦，即係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